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34集，共谋歧视。司藤反而先开口了，像是问他，又像是在问自己。 一个女人，明知道那个男人是骗她，还要跟他在一起，还要给他生孩子，为什么？ 秦放心里的回答是，恋爱中的女人大多是没头脑的，妖怪也一样，不过失意人前不好说这话。秦放决定答得委婉一点，因为爱吧。司藤哈哈大笑，笑到后来眼泪都出来了，他用手指开了开眼角说 是因为蠢吧，太累了，我去睡一会儿。 秦放觉得今天苍红所讲的事情一定很不寻常，认识司藤这么久以来，他第一次说要睡一会儿。以前他说妖怪不需要吃饭，也不需要睡觉。沈银灯等人在房间里等苍红，一见到他回来就急急地迎上去。 怎么说？ 苍红观主恼怒地看了沈银灯一眼。 司藤那么精明，哼，我只是说有眉目，他已经有了疑心，要是像你计划的那样跟他说已经找到了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样？如果不是他托大觉得我们不敢耍花招，我们早露了馅儿了。 沈银灯没有说话，众人三三两两落座，都有点忐忑不安。白金教授说， 我想了一夜，总觉得不太好，这事儿非要搞得你死我活吗？ 这话戳中了不少人，马秋阳道长连连点头。 嗯，咱们得想清楚，现在咱们跟司藤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但是走了这一步就不一样了。 昨晚上沈银灯泪水连连的，他们一时心软加上冲动也就答应了，但是后来左思右想，真的这么做了就是跟沈银灯站在一条船上了。大家虽然都是道友，到底是交情泛泛，犯得着吗？潘奇年也跟着附和道， 就是就是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万一闹到不能收场，不是因小失大吗？ 议论声中，沈银灯突然冷笑起来，目光锥子一样的一个个的盯过去。待到大家都不说话了，他才开口。 哼，降妖除魔，对我们道门来说，不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吗？什么时候杀个妖怪，都这么前怕狼后怕虎了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跟妖怪去讲和气生财？哈哈哈，说出这种话，各位道长还记得自己是行道之人吗？ 这话说的，丁大成怎么听怎么觉得刺耳。 沈小姐啊，我相信你说的，这藤毒哎，出自死藤本身，只要他死了，藤毒就会自行消解。可是你别怪我们北方人俗话直啊，你们那个马古洞现在那个水平啊，是真不怎么样啊！我还真不相信你能弄了死藤。要是他不死哎，哎，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？都给您了陪葬啊！ 沈银灯一字一顿， 当年为了扳倒秋山，司藤和道门中人私下交易，受命看守他的就是沈翠桥。他最后虽然是死了，可该用什么法子杀司藤，他比谁都明白。所以你们信不信我？如果不信，你们就依着司藤所说满世界找妖怪去吧。如果找不到，哼，最后 后还不是一样给他陪葬。 一席话说的众人都不作声了，末了张少华真人一声长叹： 哎，算了，大家都没什么选择，就依沈小姐的吧。事情一旦成了，解藤纱，除妖，去诅咒，也算是一举三得，万一不成也好过坐以待毙。命数使然，定了就是定了，别再争了吧。人多嘴杂，这事只有我们几个掌事的知道就好。就按照昨天说好的，大家各自准备吧。 当天晚上，严福瑞给秦放打了个电话，说是现在苍红观主办议事都不要他和王乾坤参加了，自己又没配个窃听器，扒在门上听了半天啥也没听到。后来有个打扫客房的服务员从后头拍了严福瑞一下，把他吓得嘞。反正重点就是倾诉开展工作的困难。秦放听得抚额叹息，真心不明白司藤为什么要安插严福瑞做这个事儿。最后要挂电话时，严福瑞忽然又想起什么。 哦，对了，我听到他们说了好几次苗寨，好像是说千户苗寨。 千户苗寨怎么听着跟武侠小说里的名字一样。 挂了电话之后，秦放拿手机百度了一下，居然真的有西江千户苗寨，地处前地，颇为热门的旅游景区，门票都蹭蹭地攀上了100大洋。一群道门精英去偏远的千户苗寨，这几个意思啊？秦放去找司藤，把事情略说了一下。司藤说， 千户苗寨不一定指西江，当地超过千户的都可以叫千户苗寨，西江是已经开发的，那些没开发的大苗寨也为数不少。我大概知道他们要去的是哪一个，你把地图调出来我看看。 秦放搜了一下黔东南的地图，放大给司藤看，司藤指尖在西江往下点了点。 这里靠近榕江。 秦放有些好奇，你去过？ 没去过，但听过，那一带是沈翠桥的老家，麻姑洞的地盘。 秦放心里一动， 早上苍红观主说寻妖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，现在又提到千户苗寨，是不是过一阵子就要跟我们说要找的妖怪在千户苗寨？ 是啊，不然他们去千户苗寨干什么？旅游吗？只是偏偏在沈银灯的地盘找到，未免也太巧了。 确实太巧，更何况沈银灯跟司藤还是有宿仇的。秦放忍不住提醒他， 司藤你小心点儿。 这句话不知道怎么着就触着他的逆鳞了。 小心什么？我要小心什么？ 这不明摆着吗？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。秦放没好气地给司藤解释， 沈银灯不是跟你有仇吗？那是他的地盘，说不定是想把你引过去，然后在那儿收拾你，这里头有阴谋，小心点儿总是没错的。 司藤冷笑， 哼，我要小心什么？如果沈银灯在前路上挖了一个陷阱，连坑带路铲了就是，玩阴谋，论辈分，阴谋都得叫我一声祖宗。 秦放又好气又好笑，老天爷也真是不长眼呢、啊、司藤说这样的大话，怎么不凭空降个雷霆劈他一脑袋呢？秦放忍不住就把心里的话说出口了。 司藤，我真是想不出你这样的人爱上的是什么样的男人。 谁都不爱，我从来也没爱过什么男人。 那你还给人生孩子？ 话一出口，秦放就后悔了。从最基本的道德出发，他觉得在一个失去孩子的人面前提这种事，无异于割肉揭疤。他甚至设想了司藤接下来的反应。 勃然大怒，或者眼眸一暗，悲怆神伤，都没有。司藤慢悠悠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送到唇边呷了一小口，神色自若地说了句： 那时候大概眼瞎了吧。 果不其然，过了两天，苍红观主的电话就来了。司藤接都不接，只是情放道： 你跟苍红观主说，老观主德高望重的，论理我不该怀疑，不过你说千户苗寨有妖怪就有吗？你要说白宫有妖怪，我还要出国呀，怎么着也得给我看证据，哪怕是妖怪身上的一根毛呢。 苍红观主挺尴尬的，他马上回答说，这个他们也想到了，只是那妖怪在前东，想取证的话还需要一些时间，怕司藤小姐着急，所以这么早通知。放下了电话，苍红观主的心中难免不快，把难题丢给沈银灯道： 都跟你说过司藤没那么好糊弄，现在他要证据，你看着办吧。 沈银灯咬牙： 不就是证据吗？妖鳞妖爪，我给他造一个就是。 似乎也只能如此了。白金教授摇头叹息，散会出来找王乾坤闲聊，敢为说道门久不相聚，这次收到苍红观主的邀请，心中实在是很兴奋的，以为有了机会能够一窥妖界，说不定能开启新的认知，没想到走着走着居然演变成了远年恩怨互相报复的狗血桥段，真是兜头一盆冷水，索然无味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